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，但却在暗示别局甚迷离，但却在暗示别局甚迷离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自地震和海啸袭击印尼以来，已有近2000具尸体被从帕米找到，官方对下落不明的搜寻工作将持续到10月11日。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，挪威王国国王哈拉尔五世将于10月11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国际顶级学术期刊《自然遗传学》近日在线发表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教授团队的研究论文《甘蔗歌手蜜种同源多倍体基因组》，在全球首次公布了甘蔗基因组。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，修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，新增社会服务专章。本市首家街道级老年用品展示中心日前落户朝阳区劲松街道，可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上门评估等服务。平谷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并网发电，结束了平谷区生活垃圾只能填埋处理的历史。央视动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，制作开发了一带一路主题大型动画系列片《丝路传奇》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随风飘扬的伤。 上校心甘的无可救药，想象不到如此心跳，你的一切我都想要，你的穿道鲜艳讨好，一股自信的骄傲，什么预兆气氛微妙，因为爱你我知道，气氛微妙。 Thank you.

不是伤着心，有点失落。不让泪水流，却一直说他还是爱你。可不好好过，谁都会说你给了一颗心，又得到什么？而这样的结束，是你最奢侈。珍贵的收获。 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这就是彩虹。它呢，代表着雨过天晴，也代表着我们为了梦想而付出的汗水与努力。一首《彩虹》送给大家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为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，打造一片天。 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又是天晴又

着小雨，仿佛又看到你的背影。我想要告诉自己不再爱你，但奈何这滴滴小雨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。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。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董事长郭广昌， 我觉得只要在创造，只要在努力工作，我就有信心。我最怕就是大家都在抱怨了，都不想做了，说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这时候就没信心了。所以我从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即使坐在飞机上，如果飞机上震动，我突然会担心一下，后来想担心有用吗？没用的事情你去担心干嘛？该睡睡吧，对吧？在飞机上好好睡觉，到的地方就可以干活去了，所以该做啥该做啥呗。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， 就是你一辈子怎么活下去，有很多不同的活法。你可以很懒散的一辈子什么也不做活下去，你也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。你可以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城市里活下去，你也可以一辈子走遍全世界。所有这一切的决定，全是来自你自己的这颗心。因为人是随着心来动的，你心想走到哪里，你人就可以走到哪里。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去经历，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过着比你更加丰富的生活，像徐霞客那样，他能够走遍自己心中想走到的地方的生活，而你自己却只能在一个地方很无聊的过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应该先问一下自己，既然都是人，为什么他能这样，我不能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2018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演讲中表示，保险业尤其值得向外国学习。第一，学习什么样的产品；第二，是学监管。保险监管比银行监管难，过去的监管是监管投资的方向，现在的监管是看公式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认为， USMCA 为了保证美国的利益，使用了各种配额数量限制手段，同时实质上鼓励出口国自己实行自动出口限制，力图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区域价值链，推动关键制造业部门向美国的逐步回归。媒体援引匿名政府官员表态称，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考虑给予大幅减少伊朗原油进口的国家禁运豁免，最终仍将争取在伊朗原油出口降至零。美国今年五月退出伊核协议，对伊石油出口制裁将在11月4日生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有时多想提了行李，二话不说飞去找你。每当深夜寂寞来袭，我更确定我多爱你。生活把我们拆散，但我们不伤心，因为知道爱不能只走到这里，还要